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日，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泽华。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8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大道行天下，今天播出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白鹤亮翅金沙江，大国工程显伟力。 第13届中国航展今天闭幕，大批国之重器在本届航展上集中亮相，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航天新成就。 更续红色基因，积蓄前行力量。国庆长假，各地红色旅游受追捧，人们重温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的非凡历程，接受爱国主义精神的洗礼。 水利部预警，今天起到8号，黄河中游、汉江上游、海河南系可能再次出现洪水过程，防汛形势依然严峻。 美国累计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超过70万例，阿拉斯加州多家医院宣布启动危机护理标准，将医疗资源优先提供给那些最有可能存活的病人。以下是详细内容。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8周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大道行天下。2013年10月3号，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倡议与习主席当年9月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起，共同构成了一带一路倡议。8年来，一带一路倡议由愿景变成现实，不断走深走实。中国与沿线国家积极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一大批务实合作项目接连落地，不仅给各国民众带来福祉，也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信心和力量。一带一路倡议提出8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大道行天下，今天播出一带一路互利共赢。总台记者刘慧民、杨守华、陈红艳报道。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17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在第2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指出， 共建一带一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顺应各国人民过上更好日子的强烈的愿望。面向未来，我们要聚焦重点，深耕细作，共同绘制经济细腻的工笔画，共同推动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断前进。 今年9月28号，上海号中欧班列首次从上海开行，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周后到达德国汉堡。按照计划，首班上海号将在10月中旬从欧洲发车返回上海。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外贸发展处处长尤永生， 上海始发的中欧班列呢，比海上通道呢时间可以大概压缩一半左右，同时它的物流成本呢大概下降20%到30%。 截至目前，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超4万列，打通73条运行线路，通达欧洲23个国家，有力保障了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江苏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通过创新管理机制等方式保障班列顺利到发。徐州淮海国际陆港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斌， 今年1到8月份，我们中欧班列累计开行了231列，累计完成贸易额2.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2.6%，已超过了去年全年的贸易额。 2013至2020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超过9.2万亿美元，年贸易额从1万亿美元增长到1.4万亿美元。同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持续提升。今年年底， 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中国昆明至老挝万象有望实现西发朝至。云南洲际班列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吴建烈： 这条中老铁路通道的话，将来会极大的促进中国跟老挝到泰国，乃至延伸到环印度洋地区物资的一个快速流通，为东盟跟中国之间成一个桥梁跟大通道。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末，仅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就达到近40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33万个就业岗位。共建一带一路将沿线国家民众的命运紧密相连，也为民生福祉不断做出新贡献。江西一家农业企业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在赤道几内亚打造种植基地，通过示范种植和技术推广等，大大提高了当地的生产力。公司副总经理毕双同： 尤其水稻的引进，改写了赤道几内亚没有水稻种植的历史。我们生产的水稻被赤几总统赞誉为地上生产的石油。 经过八年努力，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进入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作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全球规模最大的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倡议也将继续造福沿线国家和人民，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继世界第一水电站三峡大坝之后，世界第二大水电站也在中国诞生。今年五月，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大坝全线浇筑到顶，六月正式投产发电。作为当今世界在建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水电工程，白鹤滩水电站已经创造了六项世界第一，计划于2022年7月实现全部机组投产发电。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白鹤亮翅金沙江，大国工程显伟力。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九月初，白鹤滩水电站三个泄洪洞启动试验性泄洪，震动、雾化、噪音等多项技术指标都在设计范围以内，整个泄洪工程的过流面完好无损，表现优异。泄洪洞工程是水电枢纽工程的三大主体建筑之一，承担着泄洪消能的功能。白鹤滩水电站总共布置三条无压泄洪洞，是目前世界最大的无压泄洪洞群。泄洪洞最大流速可达每秒48米，最大泄洪量为每秒1.2万立方米，用这个速度只需18分钟就能灌满整个西湖。三峡集团白鹤滩工程建设部泄洪洞项目部主任王孝海说： 我们创建了非均匀环境下衬砌混凝土闭环梯度控温理论，研发了成套智能的温控装备，解决了无尘不裂的事件难题，实现了零温度裂缝。我们还解决了混凝土施工质量顽疾，实现了混凝土浇筑的内实外观无缺陷及施工价值创造。浇筑的混凝土被行业誉为镜面混凝土，先后获取20多项国家专利。 6月28号，随着第一号和14号机组成功完成试运行，白鹤滩水电站正式投入发电。目前已有4台机组投产发电，截至9月29号，累计发电66亿千瓦时，相当于4400万个家庭一个月的用电量。三峡集团白鹤滩工程建设部机电安装项目部副主任专业师靳坤表示： 我们整个电站还正处于机电建设期，今年的任务在保六争八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争取完成保八争十。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2021年12月之前还要再完成总共10台机组这样的一个投产计划，到明年的7月之前，我们整个电站剩余8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 白鹤滩水电站地下厂房共装有16台机组，初拟装机容量为1600万千瓦时，其中单机容量达100万千瓦时，为世界第一。作为我国西电东送骨干工程，白鹤滩水电站计划于2022年7月实现全部机组投产发电，届时超600亿千瓦时的年发电量将输送到长三角地区，一年能节约1968万吨煤，减少二氧 氧化碳5160万吨。靳昆表示，全面投产发电后，白鹤滩水电站也将加入长江流域其他水电站的方阵，为我国水能发电做出重大贡献。 白鹤滩和乌东德、西洛渡三家坝，包括三峡、葛洲坝，在长江流域这几个电站，现在三峡集团实行的七级联合调度。如果单独的对一个电站来说呢，可能受气候季节影响比较大。但是呢，现在我们集团公司前些年对各大电站实行了梯级调度，把水能充分的利用，汛期能够把这个水能储存，初期呢让各个梯级协同的进行发电和水能的一个释放，这样能达到水能更优的一个发电的目标。 为期六天的第13届中国航展今天落下帷幕。今年航展期间，大批由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国之重器全新装备纷纷亮相，无人机系列、多型雷达等集体参展，展示了我国装备多元化、多用途发展的最新成果。请听报道。 虽然由于疫情的影响，本届航展推迟了一年举行，但规模却不降反增。本届航展共有线上线下近40个国家和地区，近700家企业的数千件展品参展，展馆数量从上届的8个增加到了11个。中国航展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国航展珠海执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孙杰峰： 应该说，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今天能够达到这种展览的规模，展示品种的数量已经达到或者说超出我们的预期。本届航展呢，所有的展品覆盖了海陆空天电全领域。 本届航展不仅规模大，而且展品的摆放也很有讲究，可以说是大而不乱，井然有序。孙杰峰说，无论是表演还是展品的摆放都有设计，尽可能让观众感受大国重器的魅力， 这种错落有致的感觉。同时呢，把我们的一些大国重器啊，还有一些代表着高精尖的展品，能够与观众近距离的接触。 今年是中国航展走过的第25个年头，从零到跻身世界五大航展之列，中国航展完成了蜕变。孙杰峰说，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轻车熟路，航展早已成为自己的事业。 它不是说简简单单的一个展会，包括飞机怎么过来、怎么归队，这里边是很复杂的。我们把它当了事业，我们希望呢打造成百年品牌。 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南介绍，如今的中国航展已经成为跻身世界著名航展行列的综合性航空博览盛会。在谈及明年航展的新变化以及未来航展的趋势，王亚南坦言， 一年之后呢，下一届珠海航展的话，我们可能会看到融合了隐身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之后，可能有些无人机会以更新的面貌亮相，甚至有可能会展出一些能够跟有人机伴随执行任务的新型无人机。这是我们在航空领域希望看到。在航天领域，我们的空间站在2022年将基本完成建设，所以在那个时珠海航展上，我们将会看到中国空间技术探索的全新成果。 更续红色基因，积蓄前行力量。国庆长假期间，人们选择红色旅游，踏上精品红色之旅，重温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的非凡历程，接受爱国主义精神的洗礼。请听报道。 在江苏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周恩来故居，一批批游客前来参观游览，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一件件泛黄的历史物件，带领游客了解周恩来总理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和为国为民的辛劳事迹。这几天，纪念馆日均接待游客已超过10000人，游客流顿。 让我们感受到先烈们在革命年代付出了生命和鲜血，常换来我们现在这样美好的生活。希望我们能够弘扬周总理精神，铭记周总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教诲，书写时代华章。 李大钊纪念馆是在1997年的8月16日正式落成开馆的。 河北乐亭李大钊纪念馆参观者络绎不绝，步入李大钊纪念馆广场，8根公祭柱矗立中央，气势宏大。38级台阶寓意李大钊走过的38年历程。沿着台阶涉阶而上，李大钊纪念馆迎面走进视线，白墙灰瓦让人感受到庄严和肃穆。参观者罗京： 我们看了以后是很感动，特别他牺牲的时候是很壮烈的，他视死如归，不屈服，表现了我们共产党员的那个革命意志。 今年国庆假期，革命老区井冈山实行大门票全免优惠政策，每天接待超过3万名游客。人们通过体验红色之旅，庆祝新中国72周年华诞。记者在井冈山高速收费站看到，从收费站上山的车辆明显比往常增加了不少。江西萍乡邓先生， 我爸爸妈妈、我女儿、我侄女，他们都没来过，借这个11长假的机会，到他们带他们来参观一下，加强我们这个党史学习、革命史学习。我们还是要今天大好时光啊，来之不易哈。 位于临高角的海南解放公园迎来大批游客，日均游客量增长50%以上。许多家长带孩子参观解放海南渡海战役纪念馆，瞻仰热血丰碑，让孩子从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正好是国庆节嘛，烈士啊、纪念碑啊，都来看一看，从小接受一下这个红色教育。 国庆长假第三天，面对客流高峰，各地景区严把防疫关，确保游客玩得开心又安心。请听报道。 请出示你的健康码、核酸检测和疫苗接种。 在武夷山景区的入园处，工作人员正在引导游客有序入园。来自福建福清的王先生说，景区严格的防疫工作让他很放心。 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呢，每位游客呢都戴着口罩，大家都有序地往前走，给我们创造一个舒心的环境吧。 今年国庆期间，武夷山景区提倡分时间隔入园，并对游人中心、观光车辆及站点等公共区域进行每日2次消毒，营造一个安全的旅游环境。福建武夷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王： 每天的游客不超过最大承载量75%，我们对所有的运行的观光车辆、竹筏都进行了安全检测，员工全员上岗，给到武夷山的游客创造一个安全、舒心、高品质的旅游体验。 河南焦作云台山景区严格执行限量、预约、错峰的防疫措施，利用智慧景区系统实行全网分时段实名制预约购票入园，日接待游客量不超过景区最大承载量的75%。同时，景区实时调度观光车和景点服务人员，确保游览环境的宽松舒适。云台山景区市场营销部总监吴佩蒙： 景区日接待量限定的是2.4万人以内，如果达到这个限额，景区将联合交警部门在云台山外部的高速路口等主要的通道进行分流疏导，在重点的区域都设置专门的安全员、咨询员，提醒广大游客做好防护。 戴好口罩，请出示健康码。 在贵州贵阳黔灵山公园，面对增多的游客，公园管理处将进门的场地前移，避免在入园口人群聚集。黔灵山公园管理处副处长刘倩： 到了公园以后呢，公园会查验游客的预约码，进公园我们会测量体温，检查健康码和行程码，引导游客购票。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兵马俑博物馆1号坑门前，游客有序排队进馆，进入展厅排队时间约为3分钟。工作人员介绍，经实名制预约，2号当天入园2万多人次，3号起达到客流高峰。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公众服务部副主任侯军武： 节日期间3、4、5、3天，我们接待时间适当的延长，从8点到下午5点半。 据了解，今年国庆长假期间，秦陵博物院游客接待上限为最大承载量的60%，不接待中高风险地区游客。侯军武： 对来陕返陕观众，检票时需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14日未离陕需持健康码和行程码方可检票入园。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零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6例，本土病例2例，黑龙江1例在哈尔滨市，福建1例在厦门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5例，均为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868例，其中重症病例4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2亿1296万1000剂次。 水利部通报，今天起到8号，黄河中游、汉江上游、海河南系仍有较强降雨，可能再次出现洪水过程，防汛形势依然严峻。总体来看，目前秋汛还在持续。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水利部部长李国英在一号的防汛会商会上表示，据报10月3号到8号，黄河中游、汉江上游、海河南系仍然有较强降雨，可能再次出现洪水过程，防汛形势依然严峻。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共有534条河流超过警戒水位。水利部副部长刘伟平介绍，今年降雨历史罕见，水情、洪水，特别是北方的洪水也是历史罕见。同时，秋汛形势严峻。目前秋汛还在持续， 现在呢，汉江水系、我们的黄河中下游水系，包括我们现在的海河流域的南系、张卫河水系，都处在超警戒状态，这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秋汛的严重程度历史罕见，持续时间之长也历史罕见，根据预测要持续到10月的中旬。 目前水利部以黄河下游滩区不漫滩为控制目标，科学精细调度小浪底、陆浑、固县、河口村等干支流水库群拦洪削峰错峰，减轻防洪压力，做好黄河干支流堤防和河道控导工程的巡查防守，按最不利情况做好下游滩区受威胁群众的撤离预案。 最近我们这个秋季防御，这一次联合调度小浪底、陆浑、固县、河口村、万家寨这个水库群，全力拦蓄黄河干支流的洪水。我们把干流7400的洪峰调节到4900以下，有效保证了滩区的安全，有效减轻防洪的压力。下游我们秋汛中调度丹江口水库、安康水库，避免汉江中下游干流水位超过保证水位。 目前水利部维持水旱灾害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在前期已派出4个工作组的基础上，又增派2个工作组分赴山东、河南两省，指导做好黄河下游河道的巡查防守工作。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05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640列，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今年10月到12月，北京冬奥会将会举行一系列的国际赛事测试赛和国际训练周。首个国际训练周10月5号将在延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举行。训练周详细的安排将在明天对外发布。 从明天开始，大秦铁路将进行集中休整，这是今年大秦铁路最大规模的一次集中休整。大秦铁路西起山西大同，东至河北秦皇岛，全长653公里，是我国第一条双线电气化重载运煤专线，也是我国西煤东运的主要通道之一。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透露，十四五期间，新疆将投资4000亿元用于公路交通建设，力争到十四五末，公路总里程达到22万公里，高速一级公路里程达到1万公里以上。 上海野生动物园昨天为同事10月上旬出生的大熊猫雪宝、千金和康康一起庆生，游客们纷纷在大熊猫馆的祝福墙上写下对大熊猫的生日祝福。据了解，园方会根据天气情况，最多有6只大熊猫同时对外展出。 云南昆明动物园17岁的亚洲象昆昆近日首次生产，产下一头雄性亚洲象。目前小象各项指标正常，与母亲处于健康免疫隔离保护期，暂时无法与游客见面。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受降雨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未来3天，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北部、东北地区南部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8摄氏度，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达10摄氏度以上。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下午4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43658032例，死亡70935例。由于医疗资源紧张，美国多家医院宣布启动危机护理标准，将医疗资源优先提供给那些最有可能存活的病人。总台央广记者王宗英报道。 美国新冠疫情形势严峻，医疗资源承担巨大压力。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9月22号至29号，阿拉斯加州每84人中就有1人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紧随其后的是西弗吉尼亚州。 每164人中就有一人感染。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号报道，由于医疗资源紧张，阿拉斯加州已经有第三家医院宣布启动危机护理标准，将医疗资源优先提供给那些最有可能存活的病人。而在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的一家医院，近2000名护士和其他医疗工作人员近日则举行了罢工。他们说，持续的人手危机使他们无法为病人提供足够的护理。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已经超过70万例。美国媒体称，这个数字超过美国死于1918年大流感的人数。事实再一次证明，美国铁定就是全球第一抗疫失败国。目前，由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驱动的美国第四波疫情仍在持续肆虐。70万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恐怕还远不是终点。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和政策中心主任奥斯特霍姆表示， 我能告诉你的是，仍然有7000万美国人没有接种疫苗，或者仍是新冠肺炎的易感人群。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保持警惕，继续进行接种工作。 日本厚生劳动省研究小组日前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首次接种英国阿斯利康新冠疫苗的3人中，大约有2人会出现倦怠感。这是日本政府首次公布有关阿斯利康疫苗不良反应的调查结果。根据印度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上午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30分，过去24小时内，印度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2842例，新增死亡病例244例。据印度媒体当地时间2号报道，印度旅游部长施里帕德·奈克当天告诉媒体，随着该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不断减少，印度将开始推动恢复国内和国际旅游。政府将很快宣布这一决定，国际游客很可能在10月15号之后开始入境。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第25批赴刚果金维和部队第二梯队94名官兵2号抵达位于刚果金南基武省布卡武市的中国维和工兵分队营区，标志着中国第25批赴刚果金维和部队全部部署到位。 中国第7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全体700名官兵2号在南苏丹首都朱巴荣获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 欧盟统计局最新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及供应链瓶颈影响，9月欧元区通胀率持续攀升，创13年新高。经济专家预计，欧元区通货膨胀高烧在短期难以减退。 法国不断上涨的电费和汽油价格引发民众不满，大批抗议者2号走上巴黎街头进行示威活动。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勒梅尔表示，未来几个月法国能源价格将继续上涨。 英国汽油零售商协会2号表示，目前英国北部和苏格兰地区的燃油危机有所改善，但东南部的英格兰和伦敦的加油站仍然严重缺油。英国政府表示，目前出现的燃油危机不是供应的问题，是民众恐慌性购买的问题。 卡塔尔议会选举委员会3号凌晨宣布，卡塔尔首次议会选举结束。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杨宁，主播泽华、玉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Let your hands go down, down. Look away the girl, yeah, just close your eyes.